你好吗？ 我很好。 你呢？ 我也很好。 身体好吗？ 身体很好。 你身体怎么样？ 我身体很好。 你好吗？我很好。你呢？我也很好。你身体怎么样？我身体很好。